真係好勁啊！ 我唔試過都唔知，原來真係得嘅喎。 Checking 緊係點啊？ 信我啊 ，Checking 超點啊！ 你講邊個啊？ 你連 Jacking 都唔識，梗係都暗瘡啦！ 有 Checking 冇暗瘡。 係咪電話公司啊？請問 Checking 電話幾多號啊？ 任何類型嘅暗瘡都可以治愈嘅，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係揾 Jacking 幫手，佢兩個月幫我搞掂曬啲暗瘡，一冇曬暗瘡，開心翻曬，有 Jacking 冇暗瘡。 香港呢個立法會議會係一個世俗嘅立法會議會，我哋嘅法律裏面係有宗教自由嘅。我想話俾你聽，你哋信嗰個教，第一句教義就係唔可以信有其他嘅神。如果我哋而家話宗教自由要諮詢，唔可以歧視人哋有其他宗教嘅話，你係咪投反對票？ 逢星期六晚九點半，網上最大黨，我係香港人網。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今时今日妖邪当道，狗官满朝，要帮他们打开地獄之门，送他们一程。 他想做那些就不用共识咯，他不想做的又怕工联会会说的，那就说啊要找共识咯。 我看不到他凝聚过什么共识， 他凝聚了很多共识，就是反思歪。 逢星期六晚八点至九点半，苏豪、林康正、阿 Ben、孖仔同你一起破地獄。 梨林村行好运，许个愿唔好等。由盛世基金赞助的香港许愿节2013，由农历年初一至正月十五在大埔林村举行。今年新增传统文化美食街及巨型许愿风车，适合一家大细参加。农历新年约定你去抛宝碟啦！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咧第三節嘅浩浩雙雙嚇。咁樣咧就上一節咧我就介紹咗呢一個 John Rawls 啦嚇，盧斯嘅正義論啊，佢嗰個無知的面紗啊 ，Maximin 啊嗰個理論啦嚇。咁啊，另外咧都介紹到咧係一位嚇嘅法學家嚇，叫做 Ronald Dworkin 嘅啦嚇 ，Dworkin 嘅啦。咁啊，佢亦都咧係有探討過呢個問題，論述呢個問題嘅。咁啊 ，Dworkin 咧其實佢個分析咧好簡單嘅啫，佢就話。我哋喺呢個社會入面咧，其實每一個人啊，到最後得到一個咩結果咧嚇、啊？你嘅所得係點樣？無論你係嗰個身份啊、地位啊、嚇、啊、權力啊、財富啊咁樣咧，佢話不外乎其實係兩樣嘢所決定嘅啫。佢就係叫做 choice 同埋 luck 係嘛？一個就是選擇，一個咧就是運氣。嗱咁啊 ，choice 咧就好清楚 ，choice 嘅意思其實佢就包括咧，就係話即係每一個人。啊、你所做嘅你自己嘅一個主動性嘅有個就是、去選擇做一個抉擇，咁做咗抉擇之後呢，其實佢包括埋之後嘅啊你嘅努力嘅，就係話你有幾勤奮啦，係咪即係你幾捱得苦啦，同埋呢你有幾大嘅恆心啦，幾多嘅毅力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呢基本上就係你擺落去嗰、啊那個嘅努力，咁就係由你自己決定嘅啊。可能即係有啲人佢就中意係即係啊擔於安逸嘅咁樣，我情願我唔做咁高位啦，我唔賺咁多錢啦。咁呢個都係個 choice 嚟㗎嘛，係咪係個選擇嚟㗎嘛。咁所以佢又冇咁努力啦。咁但係有啲人呢就話哇好拼搏㗎，好努力㗎。咁呢個就個 choice 啦。但係另外一個就係咩呢，就 luck 喎。嗱 luck 呢其實佢喺呢度呢呢個德鬱金呢，其實佢就包括埋呢你嗰個好多個先天嘅嘢啦。先天嘅呢當然就係你一出世嘅時期 當然咧，你可能咧就真係咧係得天獨厚啦嚇、啊，你又咧又後嚟長大咧又高大啦，又英俊啦嚇、啊，又靚女啦嚇，咁、啊、或者咧就於是你又好聰明伶俐啦，係嘛？咁樣咧就即係你嘅智力啊特別高過人啦。咁但係仲包括埋咧，就係、是、你一出世咧，你係咪含即係含住呢一個銀匙羹、金匙羹出世啦？即係你嘅家世啦，啊，就是、家庭背景啦，啊，即、就、係、是、你嘅爹哋咧會唔會係大商家啊？或者根本就係一個總統？啊咁樣樣啊咁所有咧你就根本你嗰個教養啊你嗰就已經係好好噶啦咁樣樣啊乜嘢都唔缺噶啦咁樣樣咁其實呢啲都係 luck 嚟嘅喎即係佢某個意義上嚟講你出世嘅時期你控制唔到你自己係生於一個啊富貴人家又係生於一個非常之窮困嘅人家你唔知道自己係生活喺呢一個美國英國啊挪威丹麥抑或係生活喺孟加拉甚至係非洲某個好窮嘅國家噶嘛你唔知噶嘛呢、這個都係 luck 嚟嘅係咪啊？咁所以呢亦都包括埋真係你即係喺出世之後一生下無論係求學啊抑或係就業 啊你發展你嘅事業入面好多嘅偶然性嘅因素啦呢啲就係我哋所謂真真正正嘅運氣啦係咪即係 luck 啦係咪即係無論你做生意呀好係咪或者你真係去博彩賭錢呀好乜都好啊咁你都可以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因素喺度。咁佢話講真，一個人最後嗰個 achievement 啊，嗰個成就有幾多咧？其實不外乎就 choice 同埋 luck 啫嘛。冇錯 ，choice 就係我哋可以自己決定嘅。但係 luck 係嘛？即係我哋可以話 by definition 啦，從定義上嚟講，就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得到噶嘛。但係好多時往往就係呢個 luck 呢個因素咧，其實個影響係好大好大嘅，係嘛？真係啊！你係富二代、富三代，哇！你嗰個老豆係啊富可敵國嘅咁樣，就已經大把身家俾你啊，成個企業王國家俾你打你啦，係咪諸如此類啊？咁所以咧，呢、這個 luck 方面嚟講咧，其實嗰個影響咧係好大。好啦，咁以致影響到呢個社會上面咧，係真係好可能咧得出嚟咧啊！即係每個人嘅所得係好唔同。但係如果你話 luck 呢個因素原來真係咁大嘅時期咧，咁最後得出嚟會有所不同嘅，係咪真係完全公道呢？即使你話就話咩機會嘅均等係嘛，但係你所謂嘅機會均等就係、是、啊，我最多冇一啲設置人為嘅障礙係咪？大家入大學咁樣樣係嘛？我就話即係大家都係咁樣嘅分數線攞到呢個成績就入去咁樣啫嚇。咁冇錯啦，機會均等係嘛？或者我係報揾一份工嘅時期，我又唔會話因為你係女性我歧視你，有色人種我歧視你，咁呢個又叫機會均等啫係嘛？咁但係頭先講過嗰個 luck 嘅因素嚟講，咁可能你一就已經影響係嘛？你一出世嘅時期你就已經係啊好窮困嘅時期，乜嘢都缺嘅咁樣，你又要幫阿爸阿媽喺即係出去，因為好細個就要幫手揾食嘅時期，啊屋企又冇一個好好嘅環境溫習啊，又冇錢買電腦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咁雖然你話大學嗰個咁嘅分數線係一樣嘅，對於佢嚟講，好似機會均等，但其實啊，係咪真係喺同一起跑線呢？梗係唔係啦嘛？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啊嚇，掛喺口頭上就係叫輸在起跑線係嘛？咁但呢個現實世界嚟講係好真噶嘛，係有啲咩現象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低谷金其實最後結論就係話，我哋固然呢個機會嘅均等，所謂競爭嘅機會均等咧，我哋係要好重視啦，係嘛？但係某一程度上個結果嗰個平等咧，其實我哋都係要追求嘅嚇。Equality of income 咧，其實某一程度嗱，呢、這個某一程度即係唔係話個個人都生活得一模一樣嚇、啊，或者佢擁有嘅財富一樣，呢、這個唔係呢個就叫大平均主義啦，係咪？即係佢都反對大平均主義，但係佢話咧，我哋唔能夠完全避免呢個所謂即係個結果個均等呢樣嘢，唔能夠將佢係完全抹殺或者將佢妖魔化咁樣樣。咁但係確實咧，嗱頭先聽完唔知道大家點諗啦。但係咧即係過去咁耐以嚟咧，真係有另一派嘅觀點咧，係完全可以話係否定頭先嗰種咁樣嘅分析嘅。咁呢個最出名嘅，即係就係而家我哋所謂嘅自由經濟主義學派啦嚇。咁我呢度介紹嘅咧，都即係又係一啲近代啲嘅，但係呢個就仲早過頭先嗰個1971年啦。咁一個大家都聽過好出名嘅嚇，就係叫奧地利學派嘅經濟學家啦嚇 ，Friedrich Hayek 啊。Von Hayek 啊，就係海耶克啦，或者台灣叫哈耶克啊。咁呢個海耶克咧，其實佢喺1944年啊，即係啱啱喺兩次大戰嘅中間咧，就寫咗本書咧，好有影響力嘅嚇、啊，就叫做《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咁入面咧，其實佢就即係高舉呢個所謂自由經濟嘅大旗咧，就係話只有經濟上嘅自由咧，先至能夠保障到呢個政治上嘅自由。 啊、所以咧，佢話如果你係要剝奪咗我哋私有產權啊，呢、這個自由市場經濟啊呢樣嘅各樣嘢嘅話咧，就即係好似蘇聯啦，因為嗰陣時佢基本上係針對蘇聯啦，因為咧中國都未啦，因為中國呢個共產黨奪權就係1949年啦，咁佢1944啊嘛，咁但係佢主要就針對蘇聯啦，咁就話因為佢啊執行呢、這個。中央集權啦、啊、甚至你話無產階級專政啦，咁但係喺經濟上佢就計劃經濟啊嘛，嚇、啊、就是、中央規劃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將兩樣嘢連結起嚟咧，佢話你冇咗經濟自由咧，就真係等於冇咗政治嘅自由，亦都冇咗民主啦咁樣樣。咁佢呢本書係好有影響力嘅，佢叫《道奴役之路》啊，係嘛？咁但係後嚟咧，亦都將佢呢種即係關於自由嗰種思想啦、啊，我哋而家就叫做自由至上嘅一種思想，就係、是、喺另一本書1960年咧，就係、是《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嚇、啊，即係啲sorry 係 of Liberty 啊，自由自由嘅組成嘅構成咧。再進一步去嚇呢個抒發佢呢種嘅睇法，咁當然咧佢嘅即係另一個可以啊話係受佢影響好深嘅人咧啊，但係亦都個名氣咧後嚟比佢係差唔多更大嘅咧，就係、是、著名嘅經濟學家就係、是、Milton Friedman 啦，係嘛，就係、是、呢個米爾頓·弗里文啦 ，Friedman。咁啊，弗里文咧就被為即係芝加哥啊經濟學派嘅呢、這個嚇。啊一個領導嘅大師啦，大師級人物。咁佢喺1962年嘅時期咧，就寫咗一本叫做《Capitalism and Freedom》。咁其實個論旨咧，同頭先可以一講嘅咧，都係差唔多噶啦，嚇。咁啊，但係即係佢係美國人啦，嚇。咁啊，海爾克係奧地利嘅歐洲人啦，嚇。咁佢咧就當然係講嘅嘢咧，就更加係講翻咧美國嘅情況咧。咁美國人睇上嚟咧，就更加嚇，即係覺得親切係易接受啦。咁佢當然就維護咧，即係美國你知啦，佢成日就係以呢個所謂嘅資本主義國家而去。為呢個自豪噶嘛嚇，咁佢就話特別咧就論證咧就係即係資本主義咧同埋呢個自由之間咧有密不可分嘅關係一樣啦。咁佢1980年嘅時候就寫咗一本書咧就叫《Free to Choose》啊。咁其實咧無論嗱《The Road to Serfdom》同埋《Free to Choose》呢兩本書咧，其實我都喺大學嘅時期咧讀大學嘅時期咧我已經睇咗噶啦呢兩本書。咁當時咧其實我係都好信服嘅喎，係嘛？不過咧即係近呢。即係當然一講幾十年前咧嚇，就係近呢十幾廿年咧，其實咧即係我即係嘅睇法咧有些少改變啦。咁啊，不過唔好講我睇法住啦。咁啊，講翻咧，其實咧1974年嘅時期咧，其實就係盧斯正義論發表之後三年咧，其實一個學者叫做 Robert Nozick 啦，其實之前我都喺度提過噶啦 ，Nozick 啊 ，Nozick。啊！呢、這個洛薩克咧，佢寫咗一本啊，亦都係好出名嘅書咧，就係、是、叫做係無政府狀態國家與烏托邦嚇、啊、（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咧。咁佢特別咧就講到咧，佢話其實政府咧實際上咧係應該係干預越少越好。咁同頭先都冇乜分別啦嚇、啊。但係即係佢話基本上啊，佢甚至提出一個咁樣嘅名詞咧，叫做守夜人啊，叫做 Night Watcher。佢即係話最緊要咧，政府個功能就係咩？就是、保障私有產權，保障個人自由啦，保障生命自由啦，嚇，保障私有產權咧就已經夠曬㗎啦 ，private property rights。咁當然喺呢個大前提底下，無論係國防同埋治安，都係以呢個為最主要嘅目標啦，係嘛？即係你都係保障啲人嘅人命財產安全咧咁啊。但係佢除此之外嘅話咧，其實政府咧應該咧就係越個規模越細，干預越少咧係。越好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即係你個政府一大嘅時期咧，就一個官僚化咁樣樣啦，就係、是、干預人嘅生活啊，就係唔啱嘅，即係話，咁所以咧，佢呢一個呢本書咧，亦都係所謂自由至上論者啦，嚇、啊，嗱、啊，即係經濟上咧，我哋叫做 economic liberalism。其實 liberalism 呢個字咧，真係好複雜嘅，即係喺西方，即係英文嚟講咧，其實即係喺早一啲嘅咧，其實一個自由主義嘅思想咧。特別係嗰陣時講穆爾啦，係 John Stuart Mill 啦，提出嗰個 liberty 咧，個 liberalism 咧嚇，其實就係爭取即係人嘅自由，相對於一個專制嘅啊。咁呢樣嘢咧，我相信冇人有異議嘅。但係如果你加咗呢個所謂 economic liberalism 咧，一個 economic 呢個字頭咧，呢度咧就好有爭議性啦。啊，即係有即係各種唔同嘅派別嘅睇法。咁但係最弊有時咧，佢就啲人喺寫即係著書立説嘅時期咧，佢唔一定加呢個 economic 嘅字落去嘅。佢就咁用 liberalism， 但其實佢嘅含義就係 economic liberalism， 係佢唔淨止係包括政治上嘅自由，佢包括呢個所謂經濟上嘅自由。咁當然近呢幾十年咧，我哋有一個新嘅 term 就叫做 neo liberalism 啦， 就是、以去分辨出即係話嚇，即係之前嘅 John Stuart Mill 嗰啲嘅嗰個追求政治上嗰個自由啦嚇，即係民主啊嗰種咁嘅嘢，同埋而家經濟上標榜嗰種自由經濟嘅至上，就叫 New Liberalism， 叫新自由主義，係嘛？好啦，咁其實咧頭先講嗰扎嘅著作咧。就係、是、即係鼓吹話讓用呢個市場嚟去解決嚇、啊，即係自由係最重要啦、啊，市場嘅自由最重要。但係而家我哋所謂嘅 neoliberalism 咧，嗰、那個嘅思想根源或者個理論嘅基礎嚟嘅。咁所以咧，就頭先我咪講咗一句天下無不是之減税呢樣嘢㗎，係嘛？咁呢樣嘢咧，就其實就我。冇幾耐之前，無意中喺一本書度睇到嘅，嚇頭先講過啦，啊就是、香港著名一個傳媒人咧，就係、是、楊懷康咧，就佢喺2003年一本書叫《經濟學的啊圖闖出生天》啊，應該係咧，佢有一句咁嘅説話嘅，佢話我絕對支持佛爺的説法嚇，呢、啊這個佛爺指佛理文嚇、啊，那就是不管在什麼的情況下，天下無不是的減税，政府天生變官僚。不削減庫房收入，官僚是不會自動資源增值的。啊，呢、這個就係佢嘅講法啦。咁佢呢種講法咧，其實咧，即係當然喺香港就非常之有市場啦。咁美國亦都係有市場啦。特別係即係共和黨嘅人咧，就基本上就成日係講呢樣嘢。不過共和黨咧，其實喺美國嚟講咧，都係講一套做一套嘅嚇。即係如果你講真真正正講到佢最即係自由至上論咧，我哋即係有叫 Libertarianism 啊嚇 ，libertarianism 咧就係所謂 Tea Party 啦，大家聽過茶黨呢樣嘢啦，係嘛就是、Tea Party 啦。咁、但係呢樣嘢咧，即係頭先大家聽咗我啊第一節、第二節嘅分析同埋頭先嘅講法，咁你認為點樣樣咧？嗱、啊，我呢度有一句説話同大家分享喎，咁、呢個早好多嘅，就喺、美國嘅二十世紀初咧，有一個最高法院嘅大法官、啊、叫做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啊 ，Holmes 咧。就係、是、Sherlock Holmes 個 Holmes 啊，福爾摩斯嗰、那個就是、Holmes。咁佢講咗個説話咧，佢係咁講噶。佢話 ：I like paying my taxes。奇怪啊 ！With them I buy civilization。嚇、啊，佢話我嚇好呢個中意交税嘅，因為咧我用税咧。就買咩呢就買文明呢樣嘢啦嚇。當然有呢個説話咧，有另外一個版本嘅啊，即係因為都我上網 check 過啦，有啲人就話究竟佢當時點講法咧咁啊。一個咧就話嚇呢個我哋嘅 taxes 咧 is what we pay for civilized society 嚇、啊，即係一個有文明嘅社會咁樣。咁講真咧，其實呢兩樣嘢咧，即係我覺得永遠都係有一個平衡嘅。啊！頭先我一開頭講嘅時期就話咩？哇！橫徵暴斂啊，苛捐雜税啊，嚇、啊、就民不聊生啊！呢樣確實係會存在，都係有特別。如果你係一個專制嘅政府嘅時期咧，嚇、啊、哇！你即係嚟去即係個統治者去壓榨嗰啲人民嘅時期咧，咁呢個係絕對不可取啦，係嘛？但係如果我哋而家講一個係文明嘅社會，或者係最重要係一個有民主嘅社會嘅話咧，咁其實究竟咧？你個税係點樣定法呢？應該係通過我哋一個民主嘅討論得出嚟嘅。但係一肯定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哋大家知道，你絕對唔能夠將呢個税咧嚟去妖魔化。啊，當然我哋可以咁講，冇人即係咁講啦，冇人會將税呢樣嘢美化嘅，我相信係嘛？即係美化你唔會美化佢啦，咁所以呢個唔使講啊。但係嗰個問題就係你去唔去將税將佢妖魔化呢樣嘢啊嘛？但係而家我哋嘅社會咧，好多時出咗呢個問題啦，係嘛？因為咧，淨係一個 taboo 啊，禁忌嚟嘅加税呢兩個字咧，係絕對絕對不能夠出諸於任何嘅政治家或者領導人之口嘅。咁呢樣嘢咪變咗係唔理性咯，係咪啊？係唔理性嘅喎，你即係理論上你將税妖魔化咗佢。咁所以究竟税係要收咩税？點樣收法？呢、這個咧係一個社會任何一個社會都要面對嘅問題嘅。咁呢度咧，跟住落嚟咧，其實我就好粗略咁樣介紹一下咧，有幾樣比較爭議性嘅税項啦，係嘛？咁第一項咧，頭先介紹過就消費税。消費税之所以有爭議性，就因為佢係累退性質嘅嚇，就叫 regressive 啊。留意啊，你唔好以為聽到個退字以為退税咁啊，好正啦，唔係。佢 regressive 嘅意思就即係話咧，佢對窮人嘅影響咧係大過對有錢人嘅影響啊。嚇、啊！就本來咧，應該係累進性咧，就係、是、有錢人咧係應該俾多啲税啊嘛，個稅率都高啲，咁叫累進啊嘛。咁你諗下，哇！同樣買一條麵包， 係嘛？窮人又係要俾呢一個消費税嚇，無論你10%、20%，有錢人又係要俾呢個消費税啊，10%嚇，譬如10%啦就當嚇。哇！但係你窮人俾多嗰10%，個影響係大過有錢佬俾多10%好多噶嘛？嗰條麵包係嘛？即係對於個有錢佬嚟講，嗰條麵包價錢算係咩咧？咁所以消費税其實咧，即係佢本質上係累退性嘅。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就批評得佢好緊要。所以呢就好多國家呢佢都會喺消費税入面呢佢一定有啲嘅豁免或者係即係分開兩個層次，一啲必需品嘅時期呢其實就係比較好低嘅一個消費稅率咁、另外一啲高啲嘅呢佢就可以收高啲咁引申到另一種稅好有趣啦，就叫奢侈品稅啦、大家可能都聽過叫 luxury tax， 咁就係話原來喺呢個社會上面呢佢會覺得有啲唔係必須嘅，甚至呢就係話有啲人呢係完全係為咗一種嘅你可以話貪慕虛榮啦、或者呢如果按照喺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個經濟學家叫做范伯倫、叫做 Thorstein Veblen， 咁 Veblen 呢 V-E-B-L-E-N 呢其實佢當時寫過本書呢1899年出版嘅呢好精彩，其實到而家呢我哋都用佢呢個名稱嘅，佢嗰本書叫 A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有閒階級嘅理論呢，佢入面提出一個概念呢叫做炫耀性消費，大家聽就知道是講乜嘢啦，叫做 conspicuous consumption。咁即係呢樣嘢咧，其實你完全唔係必須嘅，但係個問題咧，大家係照哇，即係鬥啊，爭言鬥麗，大家互相嚟去哇，因為我有錢啊，我就要啊買隻錶咧就咁樣樣啊，我架車要咁樣樣啊，個遊艇咧你又長過我啊，即係幾尺我又要買隻再長過你幾尺嘅遊艇啊咁樣樣。咁呢啲咧就係、是、真係炫耀性消費咧。咁呢種消費咧，其實對社會係即係冇乜益嘅。當然喺而家嚟講，我哋知道啦嚇，即係嗰個環境啊、生態啊、嗰、那個破壞污染咁嚴重底下咧，所以其實更加有個現實意義啦。呢種所謂叫做奢侈品税。咁啊，即係以前嚟講，香港咧其實都有幾種税咧，都係類似嘅嚇。咁啊，但係而家嚟講咧，即係都係好多人就講咁講啦。譬如以前化妝品咧，其實係有啲特別抽税嘅，因為佢覺得化妝品咧都唔係必須嘅嚇。咁以前呢其實外國呢都有趣㗎，佢哋嗰陣時曾經話呢譬如汽車就一定係啦，咁如果汽車嗰個抽嗰個税呢都係用奢侈品，咁但係有好多人而家就話汽車為我有必需品㗎，咁樣呢就譬如好耐以前呢有歐洲有啲國家呢就朱古力呢都係屬於奢侈品嚟㗎喎，所以佢又有呢個叫 luxury tax 喺度。咁但係而家嚟講呢確實啦，譬如話係好名貴嘅，即係譬如係過咗某一個嘅價錢嘅手錶啦，名貴手錶，講真啦，你街邊幾十蚊嘅手錶都已經咁準㗎啦，但係你又要賣幾十萬，係咪？咁嘅時期嗰啲係咪要抽呢個奢侈品税呢？你抽佢冇所謂嘅，其實佢大把錢㗎嘛，嗰啲有錢都唔介意呀。咁其實唔係唔介意，佢都呱呱嘈嘅，但係即係話佢其實就真正影響唔大。譬如係嗰啲名酒啦，係咪一支酒有幾十萬嘅，咁就算冇十幾萬嘅。譬如呢、就係名車啦，好啲汽車啦，本來你30萬一部車都唔知已經性能好到不得了㗎啦，你就要300萬咁樣，譬如鑽石啊，好多啲咁嘅嘢咧，咁就提出要收呢個奢侈品税啦。咁另外一樣咧有趣嘅咧，我想講講就係博彩税。其實就博彩，其實呢度咧就已經有少少寓禁於徵嘅味道啦，亦都係咁啊。當然寓禁於徵啦，香港嚟講咧就係煙酒税啦。其實大家知道啦嚇，但係點解咧？就其實真係喎，我即係作為政府，我都唔想你食咁多煙啊，但係。特別係我哋知道原來吸煙危害健康亦都有二手煙嘅問題啦，同埋即係飲酒飲得多都唔好啦，係咪都有傷肝啦嚇，駕駛又會交通失事咁樣。咁所以呢就有煙酒税啦。咁但係博彩亦都係呀，其實我哋都唔應該鼓勵人嚟去博彩啦，係咪？因為好多呢真係呢好容易呢就會沉迷甚至係病態嘅賭徒就好弊啦，真係家破人亡都有。咁就收博彩税。咁但係呢最慘就話而家好多嘅即係世界各國好多政府呢，佢為咗要增加税收呢，佢都要話有啲又開放賭禁啦，所謂啦，即係話俾你起賭場以前呢就係唔可以賭波嘅，而家賭波又合法化，咁諸如此類好多呢咁嘅嘢。咁呢但確實呢對於個政府嗰個庫房呢個進帳係有幫助㗎喎，係咪博彩。咁其中一個最好最突出嘅例子，我諗全世界都差唔多係獨一無二咁犀利㗎啦，就係喺我哋即係一呢、這個珠江口之隔嘅澳門啦。咁澳門嚟講呢，其實個博彩税呢就係佢政府嘅主要收入嘅來源。 咁啊，實際上咧，即係佢一個好景嘅時期咧，根本就個政府水浸添，係嘛？又隨時又可以派錢啊，咁樣樣。但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健康嘅發展咧？我相信大家咧心目中都好有個疑問啊！你話成個社會原來就係靠呢個博彩税啊？好啦，咁另外咧有即係爭議性嘅，但係其實係好有現實意義，係有迫切性嘅咧，就關於個污染税啦。頭先啊，有介紹過，其實呢個咧喺二十世紀初咧，有個經濟學家啦、啊、叫 Pigou 啦、啊、Pigou 咧，都已經咧好似 UV 啊，有個好大咁啊，叫做比股税啊，就係即係有人提出咧，就係呢個污染啦，即係就頭先講嗰個所謂界外效應或者叫外部效應 externality 咧，其實應該咧我哋透過咧徵税咧嚟去將嗰啲受影響嘅人啊，即係嗰啲梗唔好嘅影響嘅人咧，嚟去作一啲嘅賠償。補償 compensation 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咧，我哋咧就會有各方面嘅啦，其實有啲所謂叫做環保税啦、啊、綠税啦，啊即係或者咧而家最重要咧就叫碳税啦 ，carbon tax， 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咁不過 carbon tax 呢個咧，其實為咗我哋去抗衡全球暖化，就要大力去減排啊，即係減少排放二氧化碳呢種温室氣體嘅話咧，咁但係講咗好耐咧，就全世界嚟講咧，其實而家咧。是真真正正叫做實行 carbon tax 的呢就應該是得澳洲的啫、啊、澳洲呢就好似兩年前呢就引入了啲 carbon tax 的爭議好大的當時都。咁其實中國呢我睇過啲即係討論呢其實都本來話喺十二大呀嗰陣時呢即係未正式公布啦嘅時期即係 sorry, 唔係十二大呀即係個十二五規劃應該係即係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第十二個計劃嘅時期呢其實呢即係已經係有人提出話係收碳税。但因為個爭議實在太大啦，嚇、啊，即係驚咧係即係影響嗰個工商業嘅運作咧，到最後咧都係冇提嘅呢、這個 carbon tax。好啦，咁咧就同 carbon tax 咧就係、是、又息息相關嘅，我哋叫資源税啊。資源税咧就係、是、話特別係嗰啲礦藏嚇、啊，即係我哋喺地入面嘅地殼入面嘅地層入面嘅所有啲煤啊、石油啊、天然氣啊、各種嘅金屬嘅礦藏啊嚇啊，甚至你呢個可能係森林入面嗰啲木材啊咁樣咧。其實而家嚟講咧，我哋嗰個價格咧係完全係冇考慮到佢本身嗰個嘅固有價值嘅。我哋基本上咧，你嗰個價格只係計咗你去嗰個開採啊所花費嘅嗰個金錢啊，即係。嗰、那個價格，但係個問題啊，呢啲咁樣嘅即係礦產啦、啊、特別喺個地層入面啲咧，你用咗咧，其實就冇噶啦嘛，係嘛？佢係有限嘅供應噶嘛，唔係無限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你用咗嘅時期咧，你嗰間公司開採咗啲礦產，無論係煤也好，亦或係鋼鐵也好、銅也好，乜嘢都好。其實你唔淨止應該係話計嗰個嘅營運成本，即係生產成本嘅喎。其實對於一個社會嚟講，個社會應該咧係再有一個稅收喺上面去反映到咧，其實咧你係用緊一啲係不可再生嘅資源嚇，係 non-renewable 嘅 resources， 呢個好緊要。咁而家以我所知嚟講咧，我查過啲資料咧，係以中國咧係。比較突出咧，係好早已經係有徵收呢種咁樣叫做資源税，叫做 resource tax 啊，或者 natural resource tax 咧。原來80年代已經開始嘅啦，即係好多係鋼鐵方面啊、煤啊咁各方面。咁如果西方國家嚟講咧，係最近啊，就係2012年6月咧，啊七月嚇，應該係澳洲先至引入呢一個咁樣嘅税，佢就叫做 MRRT 咧，叫 Mineral Resource Rent Tax。但係咧呢樣嘢咧就已經喺澳洲咧鬧到真係嚇、啊，又係牽連大波噶啦，即係政客都爭啲落台嘅，就為咗呢樣嘢嚇。但係佢我知道佢改過嚟嘅，佢本來係之前早啲已經想收呢種税嘅，咁但係而家咧即係改過曬啦，咁樣即係拗掂數咧，咁就而家咧係實行緊呢個 MRRT。咁澳洲亦都咧係實行緊呢個碳税嘅，咁所以。表面睇上嚟咧，即係澳洲似乎真係行得幾先啊！兩樣嘢嚇 ，carbon tax 同埋呢個 resource tax 咧，澳洲都有收嘅。咁啊，跟住落嚟呢樣咧就爭議性啦啊！所以咧就今日應該都講唔完噶啦，就關於嗰個叫金融交易税啊，就係話我哋而家咧特別係經歷咗08金融海嘯之後咧，我哋知道咧而家呢啲咁所謂金融嘅各種嘅創新啊嚇 ，creative finance 上面好多呢啲咁嘅衍生投資工具咧 ，derivatives 啦咁樣樣咧，但係原來咧就係、是、啊根本咧就係毒害緊整個金融同埋呢個經濟嘅體系咧，就搞到好多人咧就喺、是。 積蓄盡喪啊，係嘛？咁真係好慘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認為咧，應該我哋係要引入一啲咧係金融交易税咧嚇嚟去令到嗰個金融唔會係過分泡沫化、膨脹啊、過熱啊咁樣樣嚇。咁呢個咧，但係而家都仲係得個講字嘅啫嚇。梗係有關方面咧就係嘅極力嚟去抵制啦，係嘛？咁呢個咧其實亦都喺美國咧有個名啊叫做羅賓漢税嘅，叫做 Robin Hood Tax 嘅。其中我最支持嘅咧就係股神。就係、是、華倫巴菲特啦嚇、，Warren Buffett 啦嚇，咁、但係佢一講出嚟嘅時咧，都係俾人鬧噶啦。好啦，咁啊，關於呢個税制方面咧，最後留翻個問題俾大家諗下啦嚇、即係頭先我比較咗咁多唔同嘅地方嘅税率啦，咁你話香港嚟講，其實嗰個税制應該點改革咧嚇？咁、有咗頭先嗰個認識咧，我相信大家咧可能咧就會可以有多啲嘢嚟參考啦，好嘛？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 我是 Swing， 香港人网， 咁讲最好听。